第三節翻嚟，其實咧尋日錄完兩節，今日錄一節，因為真係時間緊迫。咁咧本身咧就尋日決定咧就今日講講埋失敗論嘅父子關係嘅。咁但係咧有啲事想講一講，因為尋日咧即係我學阿林鄭月娥，而家咧香港有重大嘅改變，我不得不考慮重新啊再考慮。咁咧就係曾俊華尋日出嚟。正式公开选特首呢、这个人办即系Tony Choi讲得啱，佢办事能力唔强，但系佢有人际关系，有人缘，人缘系买唔到，即系梁振英俾人嘅感觉，甚至林郑又好，甚至叶刘都好咧，人缘系买唔到。曾俊华办事能力唔强。佢未来嘅团队如果真係当选特首嘅话，亦都唔敢讲系咩人，偏向边一部分。但係呢继承返上一节我讲香港嗰个问题。曾俊华就系香港仔嘅代表。香港仔从来即系香港人，香港仔，香港嘅男仔嘅代表有两种人。第一种人又系姓曾嘅，叫曾荫权。曾荫权贪便小便宜，走正面啊！香港人最叻噶啦，走正面啊！呢啲就系我哋本身嘅香港人嘅一种典范。另外一种就系曾俊华，曾俊华嘅背景就系大陆落嚟香港，跟住咧就寄养。其实佢就系一个香港嘅历史嚟嘅。曾俊华呢个人，佢喺大陆，佢姓曾。跟住逃避共产党又好咩都好啦，台山人即係我老家啦，我开平啊五邑啦同等。佢就落咗嚟香港，落咗嚟香港呢就寄养咗人哋度，用人哋嘅姓就姓梅。其实係梅振华。係咪呀，似唔似我哋香港人寄居咗落嚟香港，然后跟咗英国佬。是咪啊？跟住咧，佢咧就移民，举家移民去美国，因为佢哋当然系唔相信共产党。但系去咗美国之后，跟住咧就回归翻嚟香港做事。香港就再回归翻大陆，佢嗰个体验系同呢个香港人全部都系一样，尤其老一脱嘅香港人系完全，即系唔好话老一脱啦，即系。我哋呢啲咁嘅年纪啊，或者四十岁以上啊嘅人嘅经验系完全一样。翻翻嚟，佢嘅优势喺边度咧？有几点可以讲得出嘅？睇佢寻日宣布参选嘅时候，第一，佢嘅法律代表顾问叫方和，表。点解叫和啊？因为我哋系和字头咯，而家中香港系需要和字头，系咪啊？第二，佢揾阿梁高美仪出嚟做，呢、这个当然香港人好熟悉啦，系咪啊？同佢打点一切。第三，梁振英既然叫振英，所以佢做得唔好。嗱，佢个名字有寓意噶，曾俊华、俊俏。中华民族，所以佢寻日都讲，喂，我哋做嘢就系咁逻辑推断噶啦，系咪？啊，所以咧，佢系有颗爱国嘅心。第三，佢个仔寻日出嚟撑场叫雕龙，系咪啊？我哋香港嘅 local 系得条龙，但系因为佢冇雕塑过，所以当然冇曾俊华而家佢嘅大仔出嚟撑佢咁好啦。系嘛？成个团队佢嘅身体语言同埋佢做出嚟嘅嘢，都系香港而家和谐社会需要嘅，系咪啊？穿着附会啲噶啦，啊，夹硬嚟啲噶啦，但系真系振英都可以做到咯，何况俊华啱唔啱啊？牌面，头先讲嗰几样，点都系，仲有曾俊华咧，佢真系了解香港。因为佢知道香港人唔想乱，所以佢讲排除港独，香港要和，俾香港人一个希望，啊，房屋土地继续，然后想慢慢做一个新兴产业， 去推进香港，令到香港年轻人可以行前啲。佢行出嚟就本身是一个鬼，一个留学，即系举家移民咗去美国。佢本身就系一个鬼佬，同我哋香港嘅文化一样，华洋杂处。我哋香港嘅优越条件就系有中国嘅传统，亦都有西方人嘅眼界。喺佢身上就揾到呢一种嘅观感，我唔系话佢一定系咁，系观感，俾我哋睇到一个香港人应该系咁嘅。所以点解其他民望不如佢？第一，做嘅位唔系风高浪急，喺个顶尖嗰度。第二，佢嘅性格就系咁。第三，比较幽默啲，做任何嘢。寻日嘅呢、这个呢、这个选举发布会参选，你睇到佢全部都系幽默嘅一面，系咪啊？迟。咪因为中央咯，中央我比较规矩啲，即系我听中央话，我规矩嘛。中央唔放红绿灯，我就唔去，喺度等，系咪啊？所以等得好耐，但系中央都批俾佢，因为一定会信佢唔过唔会做。你哋啲人点样搞都多余。我睇下范徐丽泰，寻日就压咗落去林郑度。我就睇下林郑范徐丽丽泰，你真小人嚟嘅。当时你反对梁振英，你企到最前，跟住到今时今日 ，Andy 不 CY， 屌你老母啦！而家你真系撑林郑，你咩人嚟噶？唔系话一定要讲粗口啊！你乜撚嘢人嚟噶？而家问你，系咪啊？我都话啦。两害取其轻，我唔识，但系表面上有一个引领到香港可以和谐啲嘅，睇田北俊啦，佢讲得啱，四个出嚟参选嘅，能够同泛民有计倾，起码缓和到香港嘅气氛。第一、第二，中央信任，商界支持，而家全个香港能够得到佢一个人系可以做到咁样，冇第二个，系咪啊？所以佢寻日都标榜咗我系团队，我系团队去。第三，身体语言好重要嘅，系咪啊？你唔好讲佢有冇骨啦，佢应变反应好啲。陈志云喺电台访问佢，佢话你有四个名，我叫你做曾俊华、梅俊华。阿 John 啦，同埋呢个薯片叔叔啦，四个，但唔系第五个胡苏贞啦，五个名，你认为咧啲人咧嗌你边个名你亲切啲同埋好啲？跟住佢就即时反应答到你，梗系 John 好啲啦。呢句说话即系选举特首阿 John 曾俊华好啲。人哋嘅身体语言同埋脑筋系你哋所不能嘅，唔系夹硬嚟，人哋用一个转变咗一个方式就可以答到呢个问题。以上言论有部分系我嘅意见，亦都好多系我哋一个名嘴嗰、那个人叫做林海峰所讲嘅，即系我湿佢讲嘅嘢有部分我认同，咁咧。我就讲一次，我唔系一个，我唔系一个咧，就即系话咧，盗窃人哋嘅嘢归咗自己，然后唔表扬人嘅。John 好啲，真系林海峰所讲，但系佢讲出嚟，我认同佢。所以咧，我哋望台可能好多人冇听林海峰啦，我要转述佢一次，佢呢句说话。所以曾俊华俾啲心机，同泛民沟通好啲。是咪啊？梁振英呢个扑街冚家产，佢话系需要一个有系两个人开头中联办，话唔好四个，两个人单对单好啦。今日寻日讲点解咁讲啊？越多人越好，泛民都出嚟选啦。点解？泛民一出嚟选，分咗曾俊华嘅票，曾俊华就会输。佢计啲咁嘅数，五六个都冇问题啊！最紧要咧就代表全部啊，唔紧要嘅。你泛民都揾人出嚟选，做人不可以两把尺。如果你要两把尺嘅时候，你就认错，支持我做得唔好，然后我今日嘅立场系乜嘢？唔好学芒果佬， 亦都唔好学老萧，因为老萧啲嘢隐隐洋洋就过咗去噶啦。有阵时啲嘢睇得唔准，好似我咁喺呢个节目录之前啊，星期二得到，我都会公开道歉。我睇错咪睇错咯，系咪啊？我又唔系圣人，我又唔系王母娘娘，系咪啊？莲花仙子话头、欧阳佩珊啊、林锦堂做嗰套粤语长片彩色嘅。圣人都有错，王母娘娘冇错，我哋唔系呢啲人，系咪啊？而家中港或者中英嘅形势都系，习近平啱晒，特朗普都系啱晒，我哋香港嘅特首都啱晒，如出一辙，都系嗰句说话，呢、這个世界要讲要倾，即好似爱。除咗系讲之外，我都要做嘅。做任何嘢，你睇特朗普佢讲乜嘢？我哋会令美国再次强大。佢肯定系睇咗网上一条短片。嗰条短片就系好简单咧，就是、有开一个讲座，邀请好多嘉宾出嚟讲，讲美国点样强大。跟住有个略生就话：我哋香，我哋美国已经好伟大噶啦。你觉得我哋伟大之处喺边度？跟住个讲义话俾你听，我哋而家美国不再伟大啦。讲咗好多理由，好多人可能 search 咗或者睇过呢段片。二特朗普就睇完嗰段片，然后就而家同你讲，我哋嘅美国梦就系我哋美国将会再强大，同我哋中国复兴梦系完全一样。而家我哋香港亦都系，其实唔需要强大系人哋讲。我成日有句说话咧，你人好唔好系你做你自己。人哋讲你叻，我做嘢好简单嘅啫。当有件人有件事发生咗，你自己讲到佢自己天花龙凤点捻样叻都好啦，对人哋讲你叻先至最重要。曾俊华就明白呢一套，佢真系鬼佬嚟嘅，同英国人同美国人嘅处事方法如出一辙，有幽默感，华洋杂处。佢一直都表现咗啊，我系中国人嘅底。但是我接受了西方的教育，我有西方的视野，昨日他就再讲了 present 了一次了。我不复述他讲的东西，你们可以看一下，看我讲的啱不啱。有英国人的哲学，有美国人那种天真和现实。这个是跟美国人做过生意都知道，他没有中国人那么奸狡，但是生个仔两个仔文心雕龙，反映咗佢一个读外国书长大嘅人，佢几十年前生个仔已经系咁啦，唔同梁振英，系咪啊？所以唔同林郑，系咪啊？虽然佢冇跟，但系佢思想上佢真系摆咗喺度，吓可能 Tony Joy 同 Johnny Fox 佢两个唔成，即系唔认同，但系我哋系言论自由嘅。你讲乜都得，吓、啊，即系好似而家咁我讲，我真系好少讲嘅，因为星期得到咧都话咯，真系纯系 Tony Choi 个人表演，我咧就只系做鸠噏四嘅啫。咁呢个节目系我嘅，咁我讲多啲我自己嘅睇法啦。仲有对抗中联办，寻日嗰场戏做咗噶啦，将来如果你哋希望，唔再西环治港嘅话，虽然全部都系阿爷嘅人，但系阿爷有唔同派系嘅人。香港人醒下，唔想西环治港嘅，唔该，真系认真谂一谂，我哋真系需要曾俊华。我系同佢拉票，因为我一来我赌佢赢，系嘛？咁啊，梗系着紧啲啦，系咪先？即系好似你买马咁，一号一号一号一号全场嗌，系咪啊？赌场我哋澳门最中意噶啦，去到韩国啊，去到拉斯维加斯啊，去到边捻度屌到你扑街啦！边公公电视机，大佬即时叫你起身啦！但我中国人就系咁，我而家亦都一样，我买咗曾俊华，所以系装好啲。呢个就系我讲嘅。点解我咁讲？寻日就系、是。中联办晚宴，周年晚宴，胡苏贞就寻日就开呢个记者发布会，摆到明同一日，我今日就同你争报纸头版，卒之东方两边都唔报，摆喺里边， 唔想得失任何一边。苹果就摆佢头版，亦都夹到香港零一，因为香港零一最支持曾俊华，系中央嘅其中一条线，所以今日香港零一出报纸就埋时间，全篇就系曾俊华。而家就开始发动舆论机器，曾俊华已经由寻日开始就话俾中联办听，我系同你玩一铺啊！我哋香港人，我哋要有吉士。呢啲就真正嘅香港人，虽然到最后尾都阿爷决定，形势人哋比你强，我哋唔会好似君临天下咁咁接受现实，能够做嘢嘅就做多啲，不能认命，因为呢啲先就系我哋嘅香港人，我哋香港人从来冇认命过。呢句说话我讲嘅。讲到呢度缓和返啲，唔好讲政治，其实好闷，睇到我都好猛整。好猛整，见到叶柳咁难为了家嫂一样，系咪呀？一世人同希拉里一样都系选唔到。机会都冇。真系嘅，睇到佢諗起系，虽然佢哋两个系一个唔同人，能力唔同，不能类比，但系一个真系有心，能力可能都有嘅，但係真係唔係我哋所谓黄絲或者泛民去諗，或者我係左交，我本身係左交嚟。我觉得人好啲，你好啲，大家好啲，互相帮忙，呢个世界我細細个就係咁。我住屋村长大。本身我有个小故仔，就係諗住今日呢就讲我老豆嘅关系。点解我会咁样对个仔，係咪呀？公平社会。是应该俾债俾嘅。而家呢我睇睇时间先啦。仲有十分钟。我讲一讲啦。唔好讲政治啦。留返下次有机会啦。因为呢有三位女士就諗住呢同我讲一个家庭节目，即係冇个妇女心声啊，大匪夫人，大匪先生信箱，冇夫人信箱。咁呢就同啲人讲，因为我之前呢做过两次破产争人钱。同埋呢个大陆沉船记，咁有好多网友呢，原来佢哋有身同感受嘅，就联络咗我，有个仲特登嚟请我飲茶，就是、因为佢爸爸呢就情陷特区啊，女方唱嘅就主题曲，咁就变成咗走嚟讲有咩办法啊，点样可以化解到，咁我答咗佢，如果当一个58岁嘅人或者60岁以上，即50几岁啦，我呢年纪佢冇咗个免疫力，佢翻大陆识咗个女朋友，你头家就散㗎喇。咁呢啲容后再讲呢，希望过年前讲啦，或者过年后讲啦，因为过年呢我都諗住做节目，但呢我不再讲。咁可能我预先录，咁全凭我哋嘅制作部经理 Alice 就帮我摆上去啦。因为呢我其实应该正常做节目嘅，不过咁真係年尾同埋多嘢做，超乎我想象。我哋讲嘅伦理关系，讲父子，点解呢？我觉得做任何嘢错系应该道歉嘅。我个仔喺台中翻嚟 ，Alice 就知啦。喺台中翻嚟，咁巧咧，我老婆嘅太太咧，即系我老婆个，我老婆唔系我老婆太太，我太太佢细佬咧就落嚟探亲，落咗嚟香港。咁我哋咧屋企细，住公屋200多尺。咁呢就我一张大床加两一张六架床，咁我间房，咁我媽同我仔瞓同一时间返嚟，咁我就同我仔讲，我话你唔好喺香港，咪你唔好喺度，返过我前妻嗰度住好唔好。因为上年又系同一嘅时间呢，因为有啲需要啦，又系佢我太太嗰个洗佬落嚟。我个仔坚决唔肯。咁我就同佢讲咗，因为我就叫佢去做啫，佢唔肯。跟住佢问咗个问题，即係我都怄气嘅，我都有性格嘅。咁佢话你而家系咪新识咗个，咪而家系咪你呢个新老婆个细佬落嚟，你就要佢唔要我。我系你亲生仔喎，你要我搵地方住，老豆唔系呀。跟住我答咗佢系。你谅解我得啦，跟住我个仔第一时间，当嗰日系我哋屋企食团年饭， 三围台坐满晒。我个仔个晏昼打电话俾我，因为我忙啊，佢又嗱嗱声第一时间执埋行李，同我讲晒粗口，就我大家姐喺屋企，我妈屋企就话，同我妈讲，你个仔而家唔要我啊，我走啊，唔好俾电话我话俾佢听，咁啊走，跟住仲眼湿湿走咗，22岁人，咁我妈同我讲。你仔走咗，我话你 Q 佢啊！今晚食饭啊，食完饭第二朝早，我自己打翻个电话俾阿仔，我话件事其实系咁样，佢落嚟咧系要帮你老豆做啲嘢嘅，帮我哋屋企有啲嘢做，系需要佢先做得到。暂时，我你咁样问我，我除咗讲话系之外，我都唔知讲乜嘢。但系咧，如果令到你唔开心，我同你讲对唔住。翻嚟啦，跟住我知道我仔好中意睇叮当，我即刻咧就寻日上网咧就买咗三张飞，我一家三口咧就今个礼拜日22号就走去红磡体育馆就睇叮当演唱会，就可以一齐唱《我是一只小小小小小鸟》，因为呢歌佢成名嘅，我哋今个礼拜日就系补偿翻俾我仔，做人要有咁嘅气度咯。两仔爷冇不能解决，一个家庭。最紧要真系每人让一步，我做老豆啫，系我角色系老豆，但系我亦都系一个人，人就有错。我有阵时喺个 group 度，其实今个礼拜咧，我冇睇过我自己嗰几个大飞看天下嘅 group 同 WeChat 嘅，但系咧有啲同事啊，即系又阿拉斯啦多口啦，话俾我听又嗌交啦咁，政治嘅嘢。你唔能够说服我，我唔能够说服你，真理唔会越辩越明，除非有一个转折。转折就得，即係好似叶柳突然间有个转折，就係、是、原来你靠近西环，当西环唔需要你嘅时候，你就得唔到你个心目中所讲嘅公平。除非有呢啲事情发生。即係等于林郑。原来喺呢个环节梁振英唔再参选。重大嘅转折嘅时候，我再重新考虑，系咪啊？人就系咁，当冇事发生嘅时候，你嘅睇法系唔影响嘅。人哋点样讲你都未啊，即系好似老豆教仔教唔到嘅，仔系要人哋教。呢、這个我深信，我而家嘅人嘅人格系因为我呢几十年所累积得翻嚟嘅，我嘅处事方法。有几个即系美女新闻组话，我识你嘅时候咧，觉得你咧系一个跑江湖嘅人。佢成日约我食饭啊，寻晚都约我食饭，但我寻晚真系忙啲又冇去啦。啊，我生日同佢哋一齐过咁，即系多谢佢哋啦。咁成日都记挂住我美女新闻组咁，但系我嘅人格系我呢几十年累积翻嚟嘅，成咗我而家。有啲人问我系老千，佢哋觉得我系一个跑江湖嘅人，跑江湖嘅人。咁、我唔知算唔算啦，跑码头啦，唔好话跑江湖啦，系咪啊？我哋旧式嘅香港人，我哋唔讲我哋跑江湖，我哋唔黑社会，我哋跑码头，即系出嚟捞世界嘅人啦。咁但系咧，每一个人有立场，我做节目都讲，你真心相信共产党，我尊敬你嘅，即系当年嘅廖瑶珠、飞天珠，系咪啊？我系甚至吴康文做咗几十年，你点叫佢改咧？系咪先？佢嘅际遇，佢面对嘅嘢，佢嘅心理系咁样，我哋改变唔到佢，我哋尊重佢，因为佢真系相信呢一样嘢，而唔系俾咗钱，然后好似周融之流啊、李思嫣啊、高达斌啊、陈静心啊呢一啲利欲熏心，钱林郑月娥啊，你本身喺呢个教育，虽然你样样考第一，但系你跟共产党第后面嘅中联办后面嘅，你咪即系等于又系第二，啱唔啱啊？系咪啊？你样样要第一啊嘛，你讲啊嘛，你读书成绩要考第一啊嘛。胡苏贞就话俾你听，唔系凡事要第一，最紧要喺最重要嘅时候，我够胆企出嚟。长毛亦都系呢一种人。所以佢有好多做法我唔认同佢，但我佩服佢，我亦都相信长毛做滑咗㗎喇。但係佢滑得嚟，佢做咗呢个处事方式几十年仲喺度坚持緊，我哋只能够钦佩同佩服。 我希望我哋香港新一代嘅人做得更加好，唔好变成好似我做节目咁鸠噏四，明唔明啊？政治人物系要有妥协嘅，如果唔识妥协嘅，你只有搞革命、搞暴动啊！但系你而家香港唔系咁，暂时做唔到。我唔系否定你，我唔一定否定梁天琦、游慧晶呢一啲。你喺我节目度，我好少屌鸠佢哋，笑话就算。点解呢？我唔知佢幕后有冇金主，我亦都唔知佢真心假意。你佢戇鸠又好，咩都好啦。佢哋出嚟做，代表年青人，包括罗冠聪、黄之锋都好啦。做得戇鸠咪笑两句咯，系咪？因为我真系唔知估太估得多唔同，但系同黄毓民、黄杨达呢啲唔同。因为呢啲真系由朝到晚都记得科金啊，记得入钱啊，到今时今日啊，如果你唔入钱唔交月费，你就系我嘅敌人。你唔系以政治理念行先嘅，我唔可以同你讲，系咪啊？知名网民，我佩服佢，肯辞咗份工去帮快必参选，唔理你知唔知人民力量。支唔支持人民力量，我哋应该都要支持呢一种人，因为佢唔系以利益为大前提。佢系真真正正我自己想咁样，我虽然我讲嘢唔叻，我实际嗰个身体语言话俾我听，我系要辞咗份工去支持我一个我相信嘅人。虽然快必唔系我心目中嘅人，但系我支持知名网民。因为知名网民呢啲先至系真正为自己相信嘅嘢肯付出，系啊，所以我识咗佢四五年啦。虽然好少交往，近期饮过两餐子茶，我哋搞圣诞联欢，我邀请佢上嚟。但系我识嘅朋友之中，有我相信都有好多，但系佢真系行出嚟。一个后生仔辞咗份工，停咗三个月，去唔做嗰份工，嗰份工系佢自己嘅兴趣嚟嘅，唔系个个做得到。自己谂一谂，听呢个节目讲政治又好，鸠噏又好，想听听大陆古灵精怪都好啦，未必满足到你。但系有阵时啲嘢，我算系半个生意人，因为我好怕讲钱。虽然我心中是有钱的，但我好怕同人讲钱，因为我不知道怎么开口。但是我都告诉你，人是要有自己的套，所以我做人都好，我有个底线的。我保护我的言论自由，在个孤独讲什么都得，但有时候你不能说服我，我不能说服你的时候，就讲第二样咯，是不是？如果真的要讲的，就斩嗌交到最后尾，是不是？值得佩服的人真的要佩服的，值得支持的人真的值得支持的。这集讲到这里，因为我还有事做，那是这样，今天应该出到街了，希望下个礼拜三就真的邀请到我仔上来跟我做节目。那今次失败论讲不到了，是这样，再见。